曲张韶涵的《动感青春》的《香水百合》开启了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序幕。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晚上的10点到11点是节目的重播。在这两个时间段呢，贾悦都会陪伴大家一起来欣赏那些让我们难忘的经典。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温暖的或者是表达感情当中那点青涩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会听到光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次》，他唱出了感情最开始的那点慌乱，还有体验时的那份欣喜。 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Oh, 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Oh,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死守。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直到天长地久。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光良带来的一首《第一次》。在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愿意去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彼此更多的信任和包容。但是时间长了呢，两个人性格当中的一些问题呢，就会凸显出来。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会有一到两次或者是多次这样感情失败的经历。其实这些经历呢，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呢，就是让我们懂得了很多男女相处的一些道理。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开始懂了》，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开始懂了》。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感觉有点平常，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呢，经历过失败之后，才会突然发现这首歌其实真的是唱到了我们的心里去。而这种开始懂了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也只有经过岁月的洗礼，才能够真正的开始懂了某些道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唱的也还是那种青涩的感情，只不过呢是人在已经成长了、成熟了之后，再去审视那些青春的过往。 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王菲演绎的电影同名主题曲《匆匆那年》。如果您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呢，会觉得王菲的这种歌声再配上电影当中的内容，会直戳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都会产生对于青春的共鸣。 而接下来呢，依然是在这种基调当中，让我们去回忆青春当中的记忆深刻的某些人或者是某个人。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听到老狼带来的一首《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些温暖青涩的一些表达感情的一些歌曲。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我们会听到一首摇滚曲风的歌，它可以说得上是崔健最抒情的一首歌了，叫做《花房姑娘》。比起他的那些怒吼式的歌曲来说呢，《花房姑娘》当中多了一些柔情的东西。也正是由于这点点柔情呢，能够让我们看出来这首歌曲所创作的那个年代人，他们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

程又一程。但愿梦想都成真，但愿情人不离分，但愿世上疾苦不长存，但愿人间没有伤痕，但愿人间还留一点真，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在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老歌来自巫启贤，是他1995年的作品《但愿》，用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说出了世间最美好的一些祝愿，也体现出了歌曲所蕴含的那种博大的胸怀。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许巍的一首《漫步》，向我们传达出了一种悠闲自在，而我们通过听许巍的演唱也能够获得这种感受。 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灵，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不在这人生里，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风。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灵，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灵，让我们相互温暖。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呢，大多还都是充满着阳光的、充满着希望的一些歌曲。在今天节目剩下的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为之后的这几首歌呢找到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明天。明天呢，其实好像就是对于未来的一种代名词，它寄托着很多的希望。对待它也能够体现出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态度来。首先呢，我们会听到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他唱出了对待感情非常干脆的一种处理方式。如果你不能跟我继续走下去，不能陪我走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那么不如现在就算了吧。 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湿了我，你被谁伤透？你从没有说。如果你没有去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忘了就断了寂寞的昨天的昨天。谁都不必道歉，只是哭会多。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动力火车这个组合演唱的一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有关明天的歌呢，是对于明天感情的一份担忧，它是来自童安格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1989年的一首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它呢最早呢是由王芷蕾来演唱的，而后来歌曲的创作者童安格翻唱了这首歌，才使得这首歌真正的走红起来。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明天你好》，来自一个年轻的组合牛奶咖啡，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多次播放过这首歌。因为他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阳光的，向每一个明天说你好，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对待明天，我想明天也一定是美好的。 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 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一首关于明天的歌。未来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明天累积而成的。而怎么样才能使明天更加美好呢？就是要对待好每一个明天。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就叫做《明天会更好》，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